喂， Hello. 好，系第二节翻嚟啦。嗱，今晚我哋嘅观众，我哋嘅嘉宾， 重量级嘉宾， 唔系， 千祈唔 好澳洲翻嚟咁远， 分享下啲， 系分享下啲经历啫。 系佢，我就系仙人， 系啦， 我仙人哥哥， 系啦。嗱，喂，我哋答下啲咩先？答下 chat room 啲问题先。 阿 Tony 问啊，阿姑仲在唔在生啊？ 在。 但是呢，我们是只要用于分享，不是用来牟利的。如果你要问在哪一度是几多收费呢，我不好意思了，我们不会答 的。我不会公开的。 是 啦，不好意思啊。 这是分享的。 我就分享的。 你就会找到的啦。 是啦。 阿 Danny 就说去问位不如去游地獄，去游地獄和即系等于你翻乡下同佢探去 探亲， 去探亲系两样嘢嚟 嘅，系、绝对唔同 危险嘅。我觉得 分分钟三文七百翻唔到嚟， 硬系会听过漏咗一个咯。 你去游地狱，未必系揾到亲人噶嘛，系嘛？跟住阿 Bowley 系话咩？最安全都系通种地藏王经见过世亲人啦。哇！我见你冇制喎，念咗啲 大家念经要小心啲啊！ 即系咪咯？ 嗱，我有啲补充嘅。嗱，地藏经咧，你只不过系回向俾众生嘅啫，就唔系念嚟做呢一样嘢嘅，千祈唔好搞错个 point， 乱咁念咧，好大镬， 好多众生嚟。 你请咗之后，你走唔得啦咧，咁啊恭喜你啦， 哇！ 成晚要开 party 啊！ 最近咧有个 case 咧，啱啱我礼拜六听到嘅，咁就一个我哋两个都识嘅嗰位师兄啦，咁佢就啱啱做 师兄， 系啦，国宝级 得啦， 唔系啊，佢而家唔系国宝啦，佢系除眼罩嘅罗宾， 冇咁啊！我追唔到你啲，我追唔到你嗰啲名啊！ 系啊， 阿罗宾系啊，你唔识阿罗宾， 我识就知道。但系追唔切啊！佢啲花名转得太快啦，你明？ 系啦系啦， 仙人哥哥啊嘛，系啦系仙人哥哥。 咁咧佢嗱，咁啊想同阿 May 姐分享一下啦。咁因为你都系一个都几资深嘅佛教徒啦， 是 你都可以俾下啲意见咁样。 系系系。 咁嗱，就试完咧呢一位事主啦，就系阿国宝师兄嘅一位。以我记得是朋友来的。 嗯。 因为他太过他家里的即是朋友背景我就不交代得那么清楚 了。嗯。 他的爸爸呢就以我所知长期在外地工作的。 嗯。 那就他以我所知他就不知道为什么有段即是最近啦这、应该是这几个月的时间。如果我讲错你可能补充一下因为即是隔了几日我都不太记得。那成日闹交啦之类咁样样啦，即系唔融洽啦，即系其实呢个事主系呢系女嚟嘅，就仔女嚟嘅，咁我就唔系好肯定女定仔啦，咁就同呢个翻嚟嘅爸爸咧就闹交嘅，咁啊闹到一个，但系佢哋之前都冇乜嘢噶，但系闹到咧系爸爸发脾气，呢头买机票话要翻去，咁佢嗰阵时佢又觉得冇乜嘢啦，咁样样可能咁啱，即系唔啱嘴型啫。咁好啦，妈妈喺屋企咧，啲怪事就开始嚟啦。睇睇下电视，突然间昂高头望到天花，就有个好典型嘅驱魔人嗰啲动作。有个女人黐咗个天花板度，块面望向妈妈， 即系昂高头见到 ，OK， 系啦，就望住佢。咁啊，就霎一声就唔见啦。咁啊，过多阵子咧，又见到有个女人，就典型系阿星爷嗰啲戏咁，嗰啲角色啦，有个女鬼好典型嘅女鬼角色，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飘入去洗手间 ，OK， 但系冇人噶。咁后屘咧，咁因为keep 住都系咁样啦，又觉得点解有时候同爸爸闹交咧？咁啊，点解即系点解有时候同又成日都妈妈又见到啲奇奇怪怪嘅嘢咧？咁啊走去问啦，即系总之唔得啦，举白旗啦，我唔得啦。咁啊去问咗阿国宝级师兄啦，咁啊国宝级师兄话。喂，唔对、你一屋都吓，一屋都好热闹咁、样。咁阿咁我师兄咧，咁就问咗，即系问咗阿师公啦，咁就翻咗去管度问师公，咁发现哇，成屋都系啦，咁问佢哋做过啲咩嚟啦，咁样，咁原来咧就请咗啲高僧去，因为妈妈有啲咁嘅经历嘛 ，OK， 咁啊请咗啲高僧去做咩咧？念经， 诵经，做法事， 系啦， 系， 咁啊谂住啊诵经应该都冇嘢啦，高僧、哦，咁啊师兄又讲一句好有趣嘅就系、你诵经咪派饭。 派饭咁啊，梗系嚟啦。 唔怕啦，你 咁系你嚟咗，你布施咗呢一班系走咗。 咁啊，喂，嗰度有 咁你仲有其他会嚟噶嘛？ 派唔晒噶， 因为佢因为呢啲系即系原来佢哋鬼灵都有佢哋嘅世界，佢哋都有社交，一传十，十传百。喂，呢度有米派啊，你过嚟啦，你过嚟啦。 深水埗明哥派饭， 咁啊好啦，哇，一千几百个大佬。 咁佢就系、是、即系阿师兄就啊系，你系嗰班系行咗啊。咁、嗯、但系嗰班系另一啲系新噶嘛？ 系。 咁啊，我又漏咗啦。佢其实咧屋入边咧本身查咗出嚟咧，因为佢太多人喺入边，佢、就原本系有一个家庭嘅，即系一个男一个女。 嗯。 唔知佢一对夫妻定咩啦？ 嗯。 咁佢就 即系请走咗嗰批。 本身喺嗰度嘅， 请走咗，应该系我估应我如果冇记错，应该系请走咗嘅、嗯，因为我有啲乱啦。阿师兄，如果你喺度，唔该你补充下我，因为都礼拜六听完之后都已经啊放完个假，翻已经唔记得噶啦。咁佢就点知佢话系请走咗，系即系请走咗一班啦。咁、嗯、但系咧，佢就嗰啲。又请咗高僧嚟，跟住又嗌咗班，然之后好似话呢两个走咗之后，仲有一个新嘅家庭入嚟，即系组团咁样 啦。你仲 咁你唔好忙咯、啊。 咁阿师兄就唉，咁你咁样样咁啊，阿师傅话哦，咁同佢去做翻啲典型封屋法事啦，咁样。咁、 嗯、 啊，因为你都知都系师兄噶啦、嗯，做封屋法事好似食饭咁样嘅，合埋眼都已经做晒噶嘛。呢头 做得多啊，熟手技工。 咁啊做，咁啊做完啦，咁、嗯、啊又系翻嚟又话唔妥、啊。 嗯， 咁。又系嗰啲好典型嘅，有啲奇奇怪怪的事发生。譬如话佢有两个小朋友嘅，佢个会系同即系会同佢哋同啲大人瞓啦，咁啊频频嚟咁发噩梦啦。咁、 嗯、 你冇理由你封完都发噩梦噶嘛？即系我哋呢啲封完，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咁封完身啊，即系可能系阿咪姐系佛教徒咁样，都通常有。佛教徒念法念经嘅、嗯、入咗教嘅系、嗯、有护法更新噶嘛？ 系、嗯、啊， 唔会有呢啲鬼灵喺度，即系喺附近都弹到冇雷公咁远噶啦。 会噶会噶， 咁、你冇理由封完佢，啲小朋友都频频发噩梦噶嘛？咁、再问嘅时候，师傅话：，吓你肯又即系讲得好婉转啦。咁、我 get 到个师兄嘅意思系，咦，做漏咗，但系冇理由噶。原来唔系嘅。阿妈妈喺屋企又无情百事又念经，点解咧？佛堂啲人教佢你屋企念经啦，冇嘢噶啦。 哦嗱， 点知咧？最近就发生咗就系咩咧？厕所爆玻璃，都仲系唔停继续念。 哇！ 即系呢头封完，嗰头又嚟咯。 哦 ，OK， 继续派米咯。 系你永远系咁 welcome。 但系你念咁，但系个问题系你念完经之后，你要有回向偈噶嘛？ 有。 但系你不停念回向偈。你有冇咁多时间？同埋你系咪真系咁神心做咗咁多个步骤呢？你做两个步骤都大镬、 即 系你意思系佢唔跟个 step 去做嘢， 系 系咪啊？ 佢回向俾十方众生咁啊！你不停咁回向咁， 嗱你回向 OK 嘅，但系有个问题就系话，譬如嗰间屋佢本身自己就招惹鬼啦，呢啲就讲风水啦。因为有一啲位置咧。如果你个门口系去到某一个位置，喺我哋风水嗰方嚟讲咧，就系、是、有嘅。专系嗰个门口向到正一正咧，一定招。你唔招佢都来嘅。 啲好典型嘅东北啊鬼门嗰啲啊， 个玄关系 咪啲朋友啊？ 哎，五王冇事嘅、啊，五王咧而家你因为有得化，五王有得化。但系你如果系真系去到嗰啲位咧。鬼门关长期打开咧，佢就 welcome 之中嘅 welcome 咯，欢迎江南嗰只咧。 呢位系鬼门啦、啊，即系叫做 鬼门关，鬼门关风水一定有， 屋都会有一 个。唔系，如果你嗰个座、那个向，有嘅咧，咁就有噶啦。 哇，咁啊，成依家啲大楼栋个个单位都系， 嗱，你个个单位都系，所以你一定要睇，唔系嗱，好似头先我哋入嚟依座大厦啦、你个大门口向。 系咯， 嗰个坐向咁啊唔同嘅，好似你依个门口你已经另咗一个位置啦，咁有另外一个范畴啦，有另外睇一样嘢啦，咁你就最紧要睇嗰个气点样入，系啦。如果你知道有呢样嘢嘅时候，你就自己小心咯。但系至于你话念经，念呢啲经咧，因为道家同佛家咧，就我就知道系有一啲唔同嘅。但系如果你话佢个妈妈成日念经咧， 系佛经嚟嘅。 佛经系，咁佢系咪念我哋？因为我系信观音，所以我就念心经。 同埋念大悲咒，系啦，咁就要睇下佢念边一只经，同埋仲有一样嘢，佢有冇屋企有冇装地主啊、祖先啊、各样啊。如果佢冇做嘅话咧，咁呢一剂嘢咧就开心啦，日日开 party 咯，咪一家都开心鬼啊！ 但系你有装，佢都喺门口布啦。 唔系，嗱咁嘅， 系咪 喺我哋嗰家嚟讲？嗱，因为。有讲嘅，道家都有讲。如果佢系，譬如好似你讲啊，你爹哋啊，我爹哋啊，佢嚟我屋企冇事嘅，因为佢知道佢系边位，佢唔系白撞嘅，佢真系冻喺个门口咬你噶，佢真系唔同你客气噶。 系啊，我哋有陀地噶嘛。 有陀地噶嘛，大佬，你话冇就系装地主女，你唔保佑我啊？所以地主系最大嘅，入边永远都系你拜咗。譬如话而家啲神台咪一座嘅，咁你做 三格噶嘛？ 三格最高嗰格你咪做咗先嘅， 系 啦。 中间祖先。 地主个地主一定拜咗祖地主先，然之后先拜中间个祖先，一定系嘅，因为全部都有根有据，啊呢个系长幼有序，永远都系嘅，系啦。咁我会觉得 下边个地基主系再大个中间。 地基主咧就另外一样嘢，地主就还地主，地基主就地基主，地基主咧系过百年嘅踎喺度。 哦， 好似我哋同人做风水咧，我第一件事我一落车一去到我就。同我地基主讲啦，我喺呢度有咩搞作啊？点点点啊？佢会讲俾我听，咁我就做嘢啦。 佢系嗰笪地嘅，即系叫做 成个山头都系我嘅，嗰个叫地基主。地主咧就你屋企安嗰个有埋牌就 地主啦。 地主就即系呢一忽咧就我嘅 嗰单系佢 地 嘅， 冇错。 嗰个成个地区嘅话， 好似你而家呢度长沙湾啦，呢个 location 啦，我嘅，你一定要揾我。咁我有好多靓噶嘛，好似刚才讲系啦，你又要揾佢出嚟同佢讲，我咧就点点点。你当然啦，梗要俾翻啲着数人啦，系嘛，俾咗着数佢啦，咁佢咪话俾你听，咁。 佢嗰啲咩有啲道家嗰啲咧，用法嘅咧，佢都系问呢啲嘅啫。 系啦，我哋要请佢上嚟嘅，唔系叫佢，系请佢上嚟，问佢究竟发生咩事，咁佢就会讲翻俾你听。咁发生过咩事？点点点？咁佢会知嘅。系啦，咁你就要知道咯，避重就轻嚟做咯。 阿 Danny 话咩啊？阿 Danny 唔系啊，地藏王真言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呢个系真啦。咁地藏王话，地藏王就唔好攞佢嚟讲笑。你知唔知观音大士啊、关二哥嗰啲都好尊重佢噶？吓，地藏王佢个法力好劲噶。 系啊，佢要感化。 就算你系念经啊，你念地藏经啊，都冇所谓噶。你请佢，佢唔会伤害你噶，佢俾你见到啫嘛。但系佢。唔系嚟搞你啊，唔系搞到你一塌糊涂，对你有伤害咧，我唔觉得有乜问题。最紧要就系你个屋企嗰个风水嘅问题，呢样先系一个 point。就系咁啦。我唔敢讲话嗰个头先你哋讲嗰位师兄啊，吓有得罪就冇怪吓。小妹才疏学浅，不过大家研究下解啫。 真系可能佢未必有门口又摆啲咩。 冇错冇错冇错。 因为其实我都系听到就系话哦。可能就係可能冇擺到咁樣，咁先可以做先去做。 唔係喎，其實有啲嘢咧有步驟喎，即係譬如我最近咧就俾咗符我封屋咁計啊。 佢自己封咁叻豬？ 唔係，你黏喺度咪即係封咯，你黏咗喺度咪封咯。佢話你封之前咧，你最好咧等一陣先，冇封住。同嗰啲，如果你屋裏邊有嘢咧，你同佢講聲，喂嗱，我一陣就封屋噶啦。 我要做呢個動作， 係啦， 黑暗檔你要出去咧就 係啦， 你 就你 出去啦，唔係一陣封咗你走唔到，唔關我事。 係啊，到時你喺入邊大家困獸鬥啊，真係揾嚟搞啦。 係啊， 真係噶，真係。 你又煩佢， 你要尊重佢。永遠我哋都係講尊重。无论某一个宗教点样都好，佢有佢哋嘅界，我哋有我哋嘅界，我哋要尊重佢。一样嘅，我永远都系教我条僆咧， 好公平啦， 冇错啦。 我哋走嘅时候咪即系 一样咯，黑照君体也相同， 也移民咁样去佢嘅地方住啫嘛。 只不过而家我哋一个臭皮囊， 系啊， 生存喺而家呢个 大家你好 呢个空间， 即系等于嗰啲人拜四国。拜完咁你就请佢出去，咁你喺屋里面化宝，咁佢喺屋里面收完佢就出唔到，又系唔出去。 拜四隻漏咗中，唔系其实唔系拜四隻， 中间啊， 五隻嘅，仲有中间 嗰个中间嗰个中宫系最大嘅。 中间嗰个冇拜之余，仲要喺中间嗰度化咯。我真系听完我系拜完噶啦吓。 我试下睇下我有个。我有一个我好细个帮衬做医治铺嘅，我谂住咧睇下佢肯唔肯先，佢肯咧我上嚟， 我想咧将所有嘅依次每日整一张出嚟话俾你听，嗱呢张白解系点嘅意思？ 你白解呢样有少少啫， 呢啲红头绿马，边啲系贵人啊？ 系啦，呢啲唔同嘅，唔同嘅，往生前嗰啲一定要用。 同埋有啲你成日见到份依纸里边有嗰样嘢，但系你唔知系乜， 唔知噶。 冇啊！佢依纸冇执，佢执俾我，我咪照做咯。 我想问 佢，佢话成份烧嘛，咪成份烧咯。 系啦，溪前系最紧要的。 我即系我意思系想去解释， 即系了解清楚呢样。 呢啲系元宝，呢啲系大光宝，呢啲系往生钱。 而家唔系好多呢啲系溪前噶啦，真系。 嗯， 即系有时你系见到份宝里边有齐呢啲嘢， 但系你唔知要你睇嚟做咩咧？ 但系依家啲人学你，依家系一份份执好晒噶嘛。 得啦，拎去嗰度化得噶啦。 佢直情写埋你自己行埋去 supermarket 咁都得噶嘛，地主天神咁。你以前我媽嗰啲唔係 自己執㗎，我而家喺澳洲我都係自己執藥㗎。 係啊，你如果人多你自己執㗎嘛。 而家好少人識呢啲㗎喇。 係啊， 我即使有時真係呢，咁你知啦，以前细个咧，即系去烧衣纸噶嘛，跟阿嫲，跟住咧会喺度好中意玩嗰啲纸噶嘛， 喺度搞嘢。 咁啊，总之喺度逐样问啦，跟住俾阿嫲闹到只嘢。 嗰个我讲嗰个老板啦，即系个衣纸铺，佢退咗休啦。咁佢嗱，我有个客咧，诶，费事讲善信，唔系啲人又话我招摇撞骗。 不如我哋下转讲啊， 系啊，我哋翻嚟讲呢个问题， 转头再讲， 好。